想看看你的笑脸，总想听听你的声音，总想捉住你的禅房，总想去去你的酒桌。笑脸如此纯真，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，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，引导你奶酒如此甘醇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，如今踏上了回家的路，击打我心。

心想

时候雨蒙蒙，滴落的水珠柔如眼中，我的视线已朦胧。